再请听金彩凤演唱的《碧玉簪》。 Yeah. 不明不罢谁会呀求可怜我啊与满腹的委屈想 下面是何英等演唱的《梁祝》。 Yeah. 最后是方亚芬演唱的《西厢记》。